若有八千万亿众生受惠求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前方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嗱，咁啊，刚才所念呢一段文咧，昨晚咧已经咧系烧个文，咁啊，今晚咧我就开始咧就系讲一段咧系故事，就系话如果啊我哋出海遇到呢个黑风，咁啊吹到呢个罗刹鬼国咧，咁啊就会啊系得到所谓免离咧。这个罗刹鬼的难，但这一段文虽然附带有讲这个罗刹鬼，但是主要呢就讲这个黑风，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呢，就将这船啊吹到呢所谓有鬼的地方。从前啊有一个采宝的商人，他就带到呢500个人啊所谓入海咧就采宝，咁啊忽然间咧就系、是、遇到啊呢、这个黑风，咁啊将一只船咧一吹，就吹到呢个罗刹鬼国，咁啊当然咧就好危险啦，嗰啲罗刹鬼咧就食人嘅，咁啊在呢个500人入海采宝里边咧，咁啊有一个人咧佢就信佛嘅。咁啊，亦都咧好诚恳咁咧，平时啊都系念观音菩萨噶啦。咁啊，亦都知道啊，如果遇到有呢个黑风吹到呢个罗刹鬼嘅地方咧，亦都只有念观音菩萨先至可以得救。所以在呢种嘅情况之下，佢自己固然咧系一心一意咧。咁啊，念观世音菩萨，咁啊，同时佢亦都劝啊，咁啊，大家咧一齐念观音菩萨。咁啊，由于啊嗰啲鬼咧就是、黑暗嘅，嗱，咁念观音菩萨嘅人咧就有呢个大慈悲光啊普照，咁啊呢个黑暗个鬼咧就当然啊系敌唔过啊。这个菩萨的慈悲光啊，咁啊，所以大众一念起观世音菩萨嚟啊，咁啊，变成嗰啲黑暗嘅鬼咧，就睇唔见啊呢个慈悲光嘅嗰啲人啊，咁啊，变咗呢个罗刹鬼咧就唔可以害呢500个商人咯。咁但系其中有一个人咧，佢就偏偏唔信邪啊。他说念观音菩萨真是这么灵，所谓大难当前啊，还念什么观世音菩萨呢？啊，那他这个心念一动，他就不念了，不念就没了这个菩萨的慈悲光，那么那些鬼就见到他了，就要捉他了。哇，那他就当然就害怕起来了，那么快点呢亦都跟翻大众咧，咁咪一心一意咁就念观音菩萨，咁啊一念观音菩萨有呢个菩萨嘅慈悲光啦，咁啊普照之下，咁啊嗰啲罗刹鬼就见唔到佢咯，咁就变成咧佢就同埋其他嗰啲人一样啊，咁啊得免呢个罗刹鬼嘅难。所以我们有灾难的时候呢，真的能够一心持观世音菩萨的名，不要有其他的杂念啊，照理呢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呢，应该这个念观音菩萨的人呢是比较恳切一点，不会有那么多的杂念，所以呢就得到观音菩萨的慈光普照啊，那些黑暗 见唔得光嗰啲鬼咧，就变咗奈佢唔何，就冇法子咧，就捉到佢哋害佢哋啊！嗱，咁啊，我哋咧明白，所谓一个念头啊，系好紧要嘅。如果我哋一念念观音菩萨，所谓清净咁去念啊，真系嗰啲黑暗嘅鬼咧，就唔可以咧害你噶啦。嗱，咁啊，但系如果我哋啊有咗一念杂念咧，真系嗰啲鬼都会见到你噶。所谓有好就有坏。嗱，咁啊，如果你灾难嘅时候唔念观音菩萨咧，佢啲鬼就会害到你。嗱，如果一个修行人咧，本来佢哋清净无念啊，嗱，咁啊，如果起咗一个杂念咧，咁啊，嗰啲鬼都会对佢恭敬礼拜，现身咧见到佢噶。嗱，咁啊，从前有个洞山和尚啊，咁啊，佢系禅宗嘅大德，咁啊，当佢入定嘅时候咧，真系嗰啲鬼神都见佢唔到噶，想恭敬佢都冇办法，因为佢入定就无我啊，我都不可得啊。试问嗰啲鬼又点见到佢呢？咁啊，嗰啲护法神啊，嗰啲鬼神咧，想见佢恭敬佢同佢顶礼咧，都唔知佢响边度。咁啊，呢个洞山和尚咧，佢哋做一间寺嘅主持。咁啊，有人咧，佢心系内朝啊，佢就到外边咧巡下，关心下大众，睇佢有边度唔愉快嘅咧，因为佢身为主持。咁啊，佢应当咧要传寺嘅事啊，佢都要关心下嘅。咁佢忽然间行到个厨房咧，佢就睇见呢个饭头师啊，嗱，咁啊厨房咧有煮饭嘅，有煮菜嘅，有烧水嘅，啊，亦都负责咧呢几个咧职务嘅烧火嘅。咁啊，有好多个职责喺厨房。咁佢突然间见到呢个煮饭嘅饭头师啊，咁啊将啊大众食剩咧嗰啲饭啊菜啊，咁啊佢就唔要啊抌落呢个臭水缸里边，咁啊即系等于话准备去倒噶啦。咁啊佢觉得咧抛弃呢个十方施主送嚟啊嗰啲食物咧，觉得咧就可惜。咁啊，就准备咧睇过啊，用几句乜嘢嘅说话咧嚟到去责备呢个饭头师傅。诶，点不知佢呢个心念一动啫，咁呢个伽蓝神啊，所谓护法善神咧，就忽然出现。唉，佢话和尚啊，我久仰大名，好想嚟同你顶礼啊，恭敬啊。但可惜呢冇法子见到你啊，咁今日呢咁有幸啊能够见到你，咁所以我呢就向你啊係叩头顶礼尊敬问候啊。咁从呢个故事呢，我哋就要明白，如果平常人呢见到有鬼嚟，就梗係呢就好驚，或者有啲唔怕鬼嘅啦，咁啊见到有鬼嚟拜佢啦，以为系了不起。其实咧，我哋呢一念心，所谓呢个杂念一起啊，早已经咧俾嗰啲鬼咧见到。咁啊，你呢个定功咧，已经咧系冇咁好噶啦。咁啊，所以我哋用功嘅时候啊，如果真系用到一心清净、一心不乱嘅时候咧，唔单话平常个鬼啊见唔到你啊，就算系阎罗王派嘅啲无常鬼嚟捉你咧，都冇法子捉到你啊，因为佢见唔到你啊，你已经入定系无我啦，咁啊嗰啲黑暗嘅鬼啊，又点样可以见到你咧？嗱，我哋念观音菩萨都系一样，所唔同嘅咧，我哋念观音菩萨，咁啊有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光，系加倍照住你。 咁你在菩萨嘅慈悲光普照之下，咁啊嗰啲黑暗嘅鬼咧，市民上又点样可以见到你啊？又点样可以害你咧？咁啊，因此我哋如果啊遇到有鬼啊，或者有啲人俾鬼砸啊，咁啊，其实你嘅人都清醒噶，不过有啲人就俾鬼砸咧，佢就唔喐得，但系佢个心嘅醒啊。咁如果你啦吓，即刻念观音菩萨啦，唔使几耐啊，你唔好惊，你哋自然咧就会喐翻噶啦，啊就会手脚灵活，唔怕俾鬼砸啊。因为菩萨呢个慈悲光啊，你一念啦，慈悲光一照啦，咁啊嗰啲黑暗嘅鬼咧就冇法子再砸你，再害你。所以呢一点咧，如果有咁嘅机会啊，大家不妨咧。是照我这个说话呢，他念了观音菩萨了，保证呢你是自由，不怕被他的鬼呢是迷的了。各位，若复有人临当避害，清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沉断断坏，而得解脱。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免你啊这个刀杖难。他说若复有人，他若复假使呢有一个这样的人，他临当就被害啊，他本来呢他就没有罪的，他是无辜的，那么或者被人家地呢是靠害他，那么捉到这个官府里面去啊，那么当然他就遇害啦，啊，或者判佢死刑啊之类，咁啊，佢就无辜就受害咯。嗱，咁啊，在呢种情况之下，咁我哋点样可以免离呢个灾难呢？咁啊，清观世音菩萨名者，嗱，咁啊，当然咧，你就明白啊。如果你真系咧啊做咗嗰啲严重嘅案啊，事实俱在，你被判死刑，咁啊呢一下咧，就未必系灵验啊，因为你自己咧做咗呢个罪业，所谓罪有应得啊，所以呢处咧个临当被害咧，就唔系话事实俱在，你犯咗法要判死刑，而系咧被人哋冤枉，所谓无辜。你是不应该被人家害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要一心一意，那么清念观世音菩萨的名，那么当你被行刑的时候，那么那个行刑的人他用刀去斩你的时候，不单是害你不到，真的那把刀那个沉断断坏，一段一段啦，咁啊会断咗噶喎，啊会斩你一下，嗰个刀咧就崩口嘅，会崩一下，再斩落去咧，可能连刀都会断咗嘅，咁啊令到你得到解脱，就唔怕咧俾呢个刀啊，咁啊伤害到你，啊咁啊呢一点咧，咁啊亦都系咧菩萨啊嗰种嘅慈悲加被。咁亦都系咧，你自己咧呢个诚心咧所感。嗱，咁啊，从前咧有一个人，咁啊，佢好信仰观音菩萨。咁佢有一次咧，佢哋出钱咧，咁啊做一尊啊少少嘅，系用纯金嚟做嘅观音菩萨。咁佢放喺边度咧？佢就放喺呢个头顶个髻里边啦，旧时啲人梳髻嘅喎。唔单话女人梳髻啊，男人都梳髻噶。啊，翘起个边啊，咁样咧有个髻仔嘅。咁佢就做咧一转咧少少嘅金嘅观音菩萨，就住佢呢个髻都有几大。咁啊，佢就可以藏得落去咧，睇唔到嘅。咁啊，表示咧对观音菩萨咧系最尊敬啦，放到高高。咁佢就不停咁咧，时时都系咁样梳髻，佢就将佢放低，梳好只髻翘好啦，咁佢就藏喺个髻里边，咁啊时时都系咁样， 日日都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被人家的冤枉，他是做贼，说他是汪洋大盗，说他是打家劫舍，那么变成被个官呢就捉了他。那么旧时这些这个罪呢都应该是判死刑的了。那么到了行刑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监斩官啊，负责啊执刀的人呢，连气斩了他三刀，不单说他的头没断啊，而且连个颈呢皮毛都未有损啊，而且每斩一刀呢都好像斩到这个硬物，斩到个石头咁样，发出一种呢是阴声啊，好像金石的阴声。咁啊，呢个监斩官呢就觉得呢就好奇怪啦，就问佢啦，佢话你身上啊有啲乜嘢啊，不能够令到得保护你，咁啊斩你如伤不第二啊。佢话嗰啲刀呢好似斩落嗰啲石头，斩落嗰啲铜铁嘅里边咁实净咧，仲发出呢个阴声。咁后来呢个人呢，佢话我啊就系、是、信观音菩萨。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汪洋大盗，我是冤枉的，可能呢是观音菩萨呢是救我。那么这个官就说，那么观音菩萨在哪里啊？那因此呢，他就说在我的头上的髻里面呢，那么藏到一尊是金的观音菩萨。他说假如啊，你如果不信的话呢，他说你就看一下。那个官当然解开个髻，打散他的头发呢，果然里面呢有尊金观音，而且这个观音的颈上面呢好像呢还有几下刀痕这样的样子。那么这个官一看呢，那么知道他呢是被冤枉的，那么所以呢就放了他，咁就唔会咧再追究佢啦。咁啊，因此咧就得到解脱。咁另外一个故事咧，咁啊，从前有一个妇人，即系女众啦，咁啊结咗婚噶啦，嫁咗人噶啦。咁啊，但系信观音菩萨咧，可以讲咧都系女人多啊。咁啊，观音菩萨固然慈悲度女人。但是真是信仰观音菩萨的呢，那么比较一下呢，妇人啊女子啊信仰的呢是比较来得多一点。所以有一个妇人呢，她亦是呢信仰观音菩萨。那么结了婚之后嘛，那么两夫妻呢平时都好恩爱，好好感情。那么但是她的丈夫呢就在外面做生意的。咁做生意嘅人嘛，咁当然就有好多啊所谓同事啦，同埋一齐呢去做事啦，咁难免呢有呢个饮宴啦。咁在呢个饮宴期间呢，佢同佢啲同事啊总係呢係赞叹佢自己嘅老婆呢点样嘅貌美，嘅人呢点样嘅言颂，有呢个妇人嘅德性啊，即系精致啦。咁但系其中一个同事佢听到咧，就条气啊，就唔系几顺。难道呢个老婆真系咁好？咁啊，佢有心咧想戏弄下佢啊。咁所以有人咧，佢独自一个人，咁啊到佢老婆屋企，咁啊拜见佢嘅老婆。啊，咁啊呢个妇人见到系自己丈夫嘅同事。一起做生意所谓好朋友啦，咁当然就唔敢疏忽啦，以呢个礼呢嚟到呢係招待佢，请佢坐低就请佢飲茶咁啦嘛。咁但係旧时嗰啲女人着个衣服呢嗰、那个袖就好大嘅，咁我哋常常呢睇佢啲所谓粤语残片啦，大家都会睇到啦，旧时嗰啲女人呢着嗰啲衫咧，真系个袖咧好阔嘅。 咁因为就富呢就比较论尽啦，做起嘢嚟呢就冇咁自然，总係左头左势呢会框到啲嘢。咁所以呢个女人呢佢斟茶嘅时候呢佢就将个衫袖呢咁就掠高。咁但呢个女人呢大概呢个手臂上面呢就有一粒墨，有一粒痣。咁如果你而压高个衫袖呢就睇唔到嘅。咁做事压高个衫袖呢就睇到啦。咁佢呢个丈夫个同事呢咁一眼就睇到呢个女人呢真係过咗呢个手拗嘅上面呢有一粒墨，咁就证明呢佢当时嘅斟茶呢咁拿高呢个衫袖嘅手比较拿高啲咁多，咁在旧时嚟讲呢都已经好开放㗎啦已经啦。咁佢睇到个粒痣呢咁佢就离开啦喎，饮完茶咁借头借路咁就告别啦。咁佢就即刻返去呢同佢个丈夫讲啊，佢话你话你个老婆係点样个精致啊，点样守妇道。佢话我觉得就唔係喎。咁佢个老公就问啦，咁你有咩嘢证明呢啊，佢话我有嘢证明。佢话啦，你个太太呢一隻手个手上都过咗呢个手咬㗎啦。再上啲近膊头嘅地方啊有啦嘛，咁係唔係呢？咁佢个丈夫諗啊係喎，呢啲嘢只有丈夫先知道嘅啫，根本外人你有乜理由睇到咁高嗰啲㗎。咁因此呢佢就信以为真呢，以为佢呢个老婆呢真係同人家唔知有咩嘢不可告人嘅事。咁因此佢就怒气冲冲啊，咁拿一张刀，咁翻到屋企咧就敲门，咁敲咗好耐咧，先至有一个女人出嚟开门，佢就不问啦情形啦，佢就照呢个女人个头树咁啊斩落去，咁呢个女人俾佢一斩咧，咁就碌低就死咗啦。咁佢斩完之后咧，佢就惊有事喎。咁佢哋有咁远就走咁远，咁等佢呢定下嚟嗰阵时呢，咁觉得自己呢鲁莽啲咁多，咁究竟自己嘅老婆系唔系呀咁唔守妇道呢？你都要问清楚啊，咁一见人就斩啦，咁岂不是就犯咗呢个杀人罪㗎喎，咁呢个官府就会通缉，乜自己都冇地方走㗎。咁所以佢哋日日呢咁就打听呀，睇过有冇呢个官府呢发现呢自己嘅老婆俾人斩死，要通缉呢佢个丈夫。点不知呢日日咁探听呢，根本就冇呢个消息，冇呢个杀死人嘅消息，亦都冇呢个通缉呀。所谓杀死女人呢，这个人他就觉得奇怪了，我明明是杀死一个女人啊，那么为什么啊一些消息啊都没有呢？又不听见说有女人被杀死，亦不听见有这个官府啊要他通缉这个杀人犯，那他就怀疑啊，那么他就回屋企了。花几仍然咧见到呢个门咧系锁住，咁佢就敲门，咁啊敲门咧，咁就冇几耐啦，咁啊佢个老婆啊就亲自出嚟开门，啊咁佢一睇都奇怪啦，我明明系斩死一个女人噶，点解佢仲会嚟开门呢？咁啊佢个老婆咧见到自己个丈夫翻嚟。咁就好欢喜呀，咁迎接佢入屋企啦，咁坐低之后冇几耐啦，咁佢自己仍然呢去念观音菩萨去诵普门品，咁等佢诵完呢，佢个丈夫就问佢啦，佢话有一晚啊几时几时，佢话系咪有个人敲门啊，佢话冇啊，佢话嗰晚呢我响去念观音菩萨同家下咁样系诵普门品，佢话根本啊 就冇人敲门。佢话我亦都咧冇出过开门，我只有等你翻嚟。点知等咗几日，你家下先至翻嚟。咁啊，究竟你啊去咗边度啊？几日都唔翻啊？哈！咁佢呢个就觉得奇怪啦，有咁嘅事？咁啊，佢就到处咁啊巡下，个头到处响间屋住咁啊望下，睇佢有咩事过咧发生过。点知佢一望咧，望到佢老婆仲惊啊！嗰、那个地方啊，个尊观音菩萨个头个地方个颈个地方咧，咁样有一下刀啊！咁佢就行埋佢睇清楚啊，将个尊观音菩萨请起绑住啊！咁啊，落足眼力，佢睇清楚，真系咧有一下刀痕，就系、是、原来咧佢自己嘅鲁莽啊，翻嚟要杀老婆嗰阵时咧，咁啊观音菩萨现身啊，就系、是、现出一个女人似佢嘅老婆咧一模一样，咁啊所以当佢开门嘅时候，咁啊佢呢个丈夫咧都不问情由。咁就斩落去啦，咁就观音菩萨咧就代佢老婆咧，咁就受咗一刀，咁佢就将呢个缘由都讲出嚟，咁佢老婆先至知道有咁嘅事情发生，咁因此咧佢两公婆以后啊，对于观音菩萨咧就认真咧系信仰啦，而佢呢个丈夫以后咧亦唔敢咧咁鲁莽。真是改过自身。那这段故事呢就是说明，如果我们真的一心一意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可以免离这个刀杖之难。所以说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就易得解脱。他说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的夜叉罗刹，个如来老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视之恶鬼啊，尚不能以恶眼视之，系放伏加害。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先至系正正式式咧讲呢个夜叉罗刹鬼嘅难啊，就唔关上文咧。这个黑风吹到这个罗刹鬼国，上文主要就讲这个黑风的灾难，始终呢才正式是讲这个夜叉罗刹鬼难。他说若三千大千国土，那什么叫做三千大千国土呢？我们所住这个世界呢，叫做小千世界，有一个须弥山，咁啊须弥山嘅山腰咧是有四天王天啊，所谓东方叫做持国天王，南方叫做增长天王，西方咧就叫做广目天王啊，北方咧叫做多闻天王，咁啊叫做四天王天，响呢个须弥山嘅山腰，咁啊再上咧。就是兔离天，即是三十三天，已经到了这个须弥山顶了。那这两层天呢，就是依主这个须弥山而住，那就名为它的地居天。那么再上是夜摩天，再上是兜率陀天，再上就是化乐天，再上它就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呢已经离开这个须弥山，是依空而住啊，所以名为呢就叫做空居天，合埋呢就是六二六天。那么一个呢是小千世界，那么集一千个小千世界啊，就名为一个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就名为一个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呢所教化的范围，是释迦牟尼佛呢所教化的地方。因为它有三个千啊，所谓一个小千即是合埋 有一千个小千，那么一千个中千合成一个大千，那么有三个千字，所以称为它的三千大千国土，是释迦牟尼所教化的范围的地方。那么现在文中说，若果这个三千大千国土呢，就满中的夜叉罗刹，那么夜叉罗刹的意思呢，我昨晚已经讲过，现在呢不重复了。他即是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那么充满很多那些夜叉和这个罗刹鬼。那么他做什么事呢？他说欲来就是老人，欲想来呢去扰乱那些人，害那些人。那么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那么住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人，如果人人都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所有那些夜叉罗刹这些恶鬼啊，我说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尚且不能够用这个恶的眼，那些夜叉罗刹鬼呢，那么吹梳碌眼的很恐怖的，那么他这个恶眼都尚且不能够看得到，不可以看这个念观音菩萨的人，那么放逐家海，何况啊他想害这个念观音菩萨的人，那么更加呢是没有机会。那么为什么呢？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念观音菩萨的人，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那么观音菩萨以这个大慈悲光普照加庇我们，那些鬼就黑暗的见不得光的，那么既然他是黑暗见不得光，那么他又怎可以见到啊我们被大慈大悲光普照住的人呢？那他见了尚且见不到了嘛，当然他就没办法呢对我们呢是加害。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属于念观音菩萨所得到的这个好处，能够免离呢这个夜叉罗刹鬼呢害我们这种的灾难。那所以我们如果夜晚呢行路啊，或者行到这个深山大岭啊，黑麻麻啦，所谓连月光都冇，你啱啱初一初二嘛，真系月光都未出嚟，月光都唔见到噶，咁啊大地都黑暗啊，啊你唔使惊，你最好就念观音菩萨，你真系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啦，有好多嗰啲护法事神咧保护你嘅。啊！亦有菩萨的慈悲光咧照住你噶，咁啊，佢黑暗个鬼啦，见都见你唔到，咁啊，点敢害你呢？咁你可以大步向前，咁啊，保证咧，你唔会俾鬼迷，咁啊，亦都唔会俾鬼害，你放心前进啦。除非你咧唔念观音菩萨，咁就难讲啦。如果念观音菩萨呢是绝对呢是平安，保证呢没事。所以从前呢有个国家，他就跟这个罗刹鬼讲呢是隔离，这个大家是黐住呢这个国界呢就很接近了。那么这个罗刹鬼呢就常常啊就去这个国家呢，那么捉那些人呢，尤其是西老仔啊来吃，那么搞到这个国家的为人父母者呢个个都很忧心，怕自己那些细个的仔女呢被这鬼捉了他来吃，那么这个国王呢无法可想啊，就只有派人呢去这个罗刹鬼国呢去商量，等于说投降啊，叫他不要随便捉人，那么我们呢按日那么送一个小孩子呢就给你吃，那你不要来扰乱我们，你不要呢随便来我们这个国家呢去 去捉嗰啲细路仔。咁啊，呢个罗刹鬼过嗰啲罗刹鬼呢，咁亦都心满意足，咁啊答应呢去接受呢个国王呢，每日呢就送一个细路仔俾佢。咁啊，既然呢个条件谈好啦嘛，呢个国王就要实行咯。咁啊，每日呢所谓逐家逐户咁啊轮到嚟啦，送一个呢小孩子，在呢个夜晚嘅时候呢送到一个指定嘅郊外，咁啊将呢个细路仔放低呢，咁就算数啦。咁啊嗰啲夜叉罗刹鬼呢，咁啊夜晚就黑麻麻噶嘛，佢就可以见啦，佢就可以出嚟啦，日头呢佢就唔见得光嘅，就躲埋。所以送呢个小孩子呢亦系夜晚送去，咪送去指定嘅地方呢，罗刹鬼咪捉咗佢食囉。咁有一日呢，咁照轮就轮到有一家呢所谓独仔，冇第二个。咁如果呢个独仔都送咗去死啦，咁岂不是咪断种？咁所以呢一家人呢就去求呢个国王，咁可唔可以呀、我呢一家即係例外啦，咁讲明呢係只係得一粒仔，咁送咗佢死啦，岂不是咪断种？咁呢个国王就讲啊，佢话有关呢独仔唔係淨係你呢一家，佢话假如啊你可以呢免除，咁其他嘅人呢独仔㗎亦可以免除，而嗰啲仔多嘅呢佢亦都可以直此啦吓，将我哋为难啦，唔送啦，咁岂不是我哋呢个国家咁又俾嗰啲鬼国嗰啲罗刹鬼嚟到骚扰？佢话唔得，佢话你啦，算系唔好彩啦，咁照样咧要送去啊，咁呢一家人就冇办法啦。咁国王既然咁讲啦，亦都咧唔可以推迟。而呢个国王所讲呢个道理呢，咁亦都合情合理啊。既然轮啦，咁轮到自己有乜好讲？咁所以呢佢呢个做母亲嘅就只有得在嗰一晚呢，咁按照呢个程序就将自己个独仔呢咁送到每一日指定嘅地方。咁当佢放低个仔嘅时候呢，咁好黑啦，都系半夜啦。他就跟个仔讲，他问你不用怕的，你听阿妈说你最好念观音菩萨，你坐在地下，你闭埋只眼，你不用怕，你不要看嘢，你不要怕，由得个黑妈妈都好，你念观音菩萨呢，你听阿妈说观音菩萨呢一定保佑你没事的。我家回去了，他这个母亲安慰了他的仔之后呢，咁呢个仔就果然听阿妈话，咁念观音菩萨啦。咁但系佢呢个做阿妈嘅咧，一放低佢个仔咧，佢一路行住一路念观音菩萨啦，念到翻屋企咧，佢都唔瞓觉啦，佢就仍然对住观音菩萨咧，咁念观音菩萨，不停咁念观音菩萨。嗱，咁仔又咁肯切去念，做阿妈嘅就咁肯切去念啦，咁真系菩萨嗰啲慈悲光啊！咁照到佢两仔啦，咁变成嗰啲罗刹鬼想去捉佢呢个仔食嗰阵时咧，去到嗰个地方啊，根本就见唔到人，咁见到一阵光啊，缠住自己嘅眼啊，都睁唔开嘅，根本就睇唔到有小孩子，就只有回程咧，就嗰晚咧就捉唔到细路仔啦。咁呢个细路仔坐到天光嘛，冇事啦，所以佢哋跟住嗰条路都翻屋企，咁佢阿妈就好欢喜啦，咁因此就将呢件事啊就讲俾呢个国王听，咁呢个国王一听话真系咁灵，因此下令全国啊，全家嘅人，所有呢个国家里边嘅家庭，人人都从今日开始。要念观音菩萨就可以呢免离，咁你哋每一家人呢逐家逐户呢派仔去呢送死俾个罗刹鬼食 咁啊，大家听到咁样讲啦，当然啊服从啦，亦都希望真系咁灵啦，系嘛？唔好再派自己个仔去送死啦，俾鬼食啦。咁所以家家户都念观音菩萨啦，等于话整个国家咧都在呢个观音菩萨嘅慈悲光啊加庇之下。咁啊，啲罗刹鬼都冇得办法啦。咁啊，从此呢个国家得到咧系安宁，亦都唔使逐人啦，送一个小孩咧去俾佢啲鬼食。咁啊，呢啲咧就说明，咁啊，夜叉罗刹鬼就黑暗。我哋念观音菩萨啦，就系菩萨嘅慈悲光普照我哋。咁佢见都见唔到我哋啊，何况啊，佢想害我哋，更加冇机会啦。嗱，咁啊，菩萨，咁啊，点解啊要发心所谓度我哋啲众生咧？在呢个行愿品里边讲啊，佢话一切众生就以为树根啊，诸佛菩萨就以为花果。咁啊，呢个意思啊，点解咧？嗱，无论乜嘢树，芒果树啊、荔枝树啊、龙眼树啊，甚至连榴莲树啊，咁啊一切有果嘅树咧，咁啊先开花就后结果啦。嗱，咁啊点解佢会开花嗱个结果咧？就是、因为呢棵树有根。嗱，咁如果呢棵树冇咗根啊，咁啊佢就唔能够生。咁啊生都尚且成问题，咁啊试问上又点样开花结果咧？就因为呢棵树咧有树根，系绕住嗰啲泥，吸到地下嗰啲养分，吸到地下嗰啲水分，所以佢能够生存。咁啊，依照呢个季节几时开花，佢咪开花，开完花咪结果咯。主要就有根。嗱，咁我哋啲众生咧就好似啲树根。咁啊，诸佛菩萨咧就好似啲花果，花果就由根，就说明诸佛菩萨啊，佢能够成为诸佛菩萨咧，都靠我哋啲众生啊。若果冇我哋众生为对象，俾佢教化，佢呢个慈悲心咧就生唔起，慈悲心生唔起啊，佢个菩提心就生唔起，菩提之花。冇得开啊！佢就点样能够结成呢个诸佛菩萨嘅果咧？就等于话呢一棵树冇咗嗰啲根啊，呢棵树都死啦。咁啊，边处会开花结果？呢棵树能够会开花结果，就因为有树根生生猛猛啊，唔死啊，唔怕干枯啊，咁啊开花结果咯。就说明。菩萨之所以要度众生，就是、因为众生生存啊，佢呢个慈悲心，然后先至发菩提心，开智慧花而成为呢个菩提之果啊！嗱，咁啊，可见众生咧对菩萨系有好大嘅帮助，咁啊，因此菩萨咧就要发愿。度众生，所以为以大悲水啊，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是故菩提就属于众生啦。若果冇众生，菩萨嘅慈悲心生唔起，慈悲心生唔起啊，呢个菩提心就发唔出，菩提心嘅花发唔出啊，又点样可以结成？这个菩提果呢，咁啊因此菩萨啊就要发心呢系度众生，菩萨呢系唔可以离开众生，一定呢要度众生，就系咁嘅理由。个切腹有人若有罪，就若无罪，扭鞋枷锁检系其身。清观世音菩萨名者，就皆悉断坏，即得解脱。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免除 这个纽鞋枷锁的难。各位约服有人，有一个人呢约有罪，等于说他真正呢是有罪，这些属于呢所谓业障的罪。对约无罪啊，咁啊佢咧真正咧系冇犯罪，咁啊但系俾人家就无害。佢话纽鞋枷锁，嗱纽咧就系手扣啊，锁住个手嘅。嗱鞋咧就系脚镣，就系个锁住啲脚嘅。嗱枷咧就系枷住呢个颈，好似一块板咁咧。咁佢可以都分得开嘅，有个铰咧，咁啊就镶住，咁啊擘开咧，中间好似做成呢个颈咧咁大一个窿，咁啊一吸吸埋咧，咁啊就锁住个颈，咁变成啊担枷就系咁样解啦，咁就名为叫做枷。嗱锁咧就系铁链，咁啊或者全身咧俾呢个铁链咧绑住。或者任何一个部分，总之就唔得自由，就唔得自在，俾人哋啦吓绑住啦，唔得解脱啦。咁啊，清观世音菩萨明者啊，你如果系一心一意，咁啊清念观世音菩萨明咧，咁啊皆悉断坏，就即得解脱。所有嗰啲纽鞋枷锁咧。都可以断坏，而令佢咧免除呢个纽鞋枷锁呢个灾难，唔再俾呢个纽鞋枷锁咧困住自己。佢话即得解脱啦，咁啊即时咧系得到系解脱免除啊呢个纽鞋枷锁咧嗰种嘅灾难。咁呢个纽鞋枷锁就係绑住锁住呢个人，就唔得自由自在啦。呢啲都係属于一种呢所谓畜生嘅业障，与人家结冤结仇结得多，咁种下如是嘅恶因呢，所以今生呢咁亦都被人家嘅无害。不论佢有罪与个无罪啊，佢都要受翻咧呢一种纽鞋枷锁嗰种个报应。嗱，咁啊，如果你在嗰个时候啊，你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名，或者持大悲咒啊，或者诵普门品咧，就可以免离咧呢种嘅灾难。嗱，咁啊，从前。咁有一对夫妇，咁两夫妇呢都系皈依三宝持五戒呀，而且一向呢佢都系信仰观世音菩萨，以共呢系持大悲咒，有时人念普门品，咁总算呢三样呢都系属于观音菩萨嘅法门。再加上连啱啱啲巴弥哄六字大明王咒咧，都可以，都系属于观世音菩萨嘅法门。咁啊，有一次咧，佢个丈夫啊，又系咧识到嗰啲唔好人，一时都错误咧识到嗰啲坏人，咁就变咗咧嗰啲坏人咧，俾嗰啲官府啊知道佢做坏事，将佢捉咗去。今日变成佢呢个丈夫都受咗连累啊！官府咧要通缉佢，咁啊个丈夫听到咁嘅消息咧，咁啊走啦，有咁远就走咁远啦，唔敢翻屋企啦。嗱，咁啊如果在呢个民主国家咧，就一人做事就一人当啦。咁啊，即使丈夫犯法咧，都与呢个老婆冇关嘅。唔单冇关啦，呢、这个老婆仲可以喺外边咧啊，帮自己嘅丈夫咧请律师啊，咁啊可以打官司添。咁但系旧时咧就唔系嘅，所谓一个人犯罪，如果犯得重咧，可以株连九族啊。所以常常一个人犯重罪咧， 拉到九族啊，可能几百，可能几十人咧一齐杀头嘅。呢啲就系旧时皇帝嘅法律。咁啊，所以咧佢拉唔到佢个丈夫啊，咁啊只有就拉佢个老婆啦。咁啊，当然啊就扭鞋枷锁啊，乜嘢都加在佢个老婆嘅身上，主要咧就要去供出佢个丈夫究竟啊就去咗边度。啊，咁啊，亦都希望咧，佢个老公知道佢个老婆俾人拉咗啦，出嚟自首。咁啊，但系结果咧，佢个老婆只有喊冤枉啦。咁啊，佢呢个丈夫啊，咁啊，亦都冇出嚟咧自首。但系呢个官咧就唔理你，拉唔到你个丈夫咧，就只有拉你啦。咁啊，就将佢啦吓，咁啊坐监啦。咁有一日咧，呢个监房就火烛，火烛咧，咁啊呢个官府里边嗰啲所谓衙门嘅差人啊，咁一方面就救火，一方面就将啊呢个监房里边嗰啲犯人咧，咁啊通通咁啊拉出嚟放喺路边，就避过呢一场火啦。咁啊啱啱呢个时候啊。咁有一个出家人，咁就经过呢个地方，咁睇到成班囚犯咪坐喺个地下，咁啊咁啱有咁巧喎，咁啊呢一个出家人咧，就系啱啱就系啊被冤枉拉佢坐监呢个女人咧个皈依师傅，咁啊呢个女人一见自己嘅师傅行过嘛。他就大声地叫了师傅救我啊，师傅救我啊，想办法救我，我是冤枉的。那他这个师傅呢，当然都知道他这个徒弟啊，应该都是一个好女人。但是事实他被人拉了，无论冤枉又好，真正又好，事实被人拉了，被人锁住，那你不可以随便呢救佢嘅喎，放佢嘅喎，你冇咁嘅权力喎。咁所以咧就讲出家人咧渡人嗰种方法啦，就唯有咧叫佢啊。佢话我知道你系冤枉，佢话但系家下你俾人冤枉咗啦，佢有乜办法？佢话如果你想啊得到解除呢种扭鞋枷锁牢狱嘅灾难啊，佢话你只有听师傅话。你一心一意啊，你就清念观世音菩萨，自然呢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咁佢呢个身为皈依弟子，就只有听师傅话啦。咁啊，一心一意啊，咁啊就清念观世音菩萨。咁啊，念咗三日三夜不停。咁啊！突然间咧，佢俾人锁住嗰啲扭鞋枷锁啊，咁啊甩咗啊，自动咁甩咗。但系佢又唔敢走喎，咁啊，因为嗰个监仓门口咧有人守住，佢又唔敢啊走出去啦。咁啊，但系忽然间咧，佢就听到呢个天空啊，有人同佢讲，佢话你唔使惊啊。他说守门口那些人呢看不到你的，你可以快点走。那他将一看呢，就确实这个门口打开了。那因此呢，他就是这样大摇大摆地就向着这个门口出去了。那但守门口那些玉尊呢，根本就看不到人呢出去，不知道有人家呢已经出了去。咁佢一离开呢个门口咧，就越行就越快，就越快就越走咧。咁啊，走咗二三十里咁远啊！咁佢拧转头望下，冇人出嚟捉佢，冇人追佢，咁佢就停下嚟唞下气啦。咁就慢慢行咧。咁啊，行得几行咧，遇到一个人。咁啊，呢个人咧就唔系别人啊，就正正式式啦，系佢自己嘅丈夫。咁啊，两夫妻相会咧，真系好似隔世一样啊！咁啊，抱头痛哭啊！咁啊，互相讲出咁啊走难嘅因由， 咁啊，因此两公婆咧就离开呢个地方咧，就真系有咁远就走咁远啦。咁啊，夫妻得以团聚啊！嗱，咁啊呢啲咧都系完全咧系属于观音菩萨系解除呢个扭鞋枷锁嘅难。嗱，咁啊旧时我哋大家读历史都听过啊，所谓王朝作反。咁啊，杭州咧有好多人啊，有成十几二十个人咧，咁啊俾呢个官府捉住，咁啊怀疑佢咧系王朝个党羽。咁啊捉咗之后咧，因为天色已晚啊，就冇办法咧。咁啊旧时因为冇车嘅，有车都好办啦。旧时系行路嘅，咁你话响呢个山上咁啊行翻去城市咧？咁都系咧好远个路程，咁就变成咧就唔系几方便咧介嗰啲犯人啦。咁啊啱啱嗰个地方咧，有间寺院，咁啊所以咧嗰啲差人咧就将啊怀疑捉到嚟嗰十几个人咧，咁啊带去呢个寺院里边啊，搵一个大大嘅铁笼咧。咁啊，将佢哋十几个人咧，就困响呢个铁笼里边。嗱，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好冤枉嘅，根本佢就唔系呢个王朝嘅党羽，佢亦都唔系一个作反嘅人。咁啊，但俾人捉到有乜办法？我困养个笼。咁啊，嗰晚咧，咁啊，呢个庙嘅主持人咧，咁啊碰啱咧。是十四五，咁啊天上个月亮咧好圆满，咁啊旧时嗰啲灯火冇今日咁好啊，咁啊既然个月亮出又冇云遮，咁啊呢个主持和尚咧就走到啊呢个外边咧，所谓呢个天街嘅地方啊，藉着呢个月光照住之下，佢就响度咧。是念观音菩萨。咁呢啲犯人呢睇见一个师傅出嚟。咁一齐都系咁样叫啊，佢话师傅啊，法师啊，你要想个办法要救下我哋咯、啊。佢话我哋系冤枉啊。嗱，咁有啲呢就当然系真正作反。但呢一个呢就真真正正呢系冤枉嘅。咁啊，当时咧呢个主持和尚啊，听到佢哋咁啊叫啦，嚟到喊自己咧帮忙。咁你话一个出家人有乜嘢帮忙咧？又冇带兵，又冇权冇势，咁啊亦都只有咧用佛法咧嚟到化度佢哋。话你哋咁被捉咧，都纯粹系一种业障啊，系一种冤业。是你自己的罪孽啊，那么唯一解除呢的方法，你就只有学我一样，那你一三一二呢清念啊观世音菩萨，如果你肯接知识菩萨呢就会打救你们。但是这十几个人呢，除了那个被冤枉啊，他们那些人呢根本就不信观音菩萨，他亦都不懂得观音菩萨那种真正的大慈悲是不可思议。那么他认为啊，我们家下被人关住在这个大铁笼里面，但唯一可以帮我们的呢，你就打开这个铁笼。如果不是啊，念什么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怎样打救得到我们？因为我们明明被人锁住困住。咁啊，独系呢一个被冤枉嘅人咧，佢就相信呢个大师嘅说话。佢哋一三一二咧，当晚啊，因为即晚唔可以戒翻衙门啊嘛，路程远啊，路又黑，困喺呢个寺里边个铁笼，咁佢哋成晚咧就冇瞓觉啦。咁啊，一尾咧坐船咧，咁啊心咧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咗一晚咧，咁啊第二朝天光咧，食完早餐咧， 咁啊，嗰啲差人啊，就要将佢哋咧押翻去县城，押翻去衙门咯。嗱，咁啊，恐怕佢哋走啊，所以就将佢哋一个一个咁啊，个个都咁啊锁住。临到呢个真系冤枉呢个人咧，佢就冇得锁啊？点解咧？因为嗰啲锁咧唔够啊，少咗一副。咁啊，好似轮班咁啊，嗰十几个真嘅咧，都冚唪唥锁住啦。啊，但系轮到呢个被冤枉嘅咧，可能系最后嘅一个。啊，咁佢就少咗一副咧锁，咁你咪锁佢唔到啦。锁佢唔到，嗰啲差人谂下。咁我哋咁多嘅差人睇住你一个，虽然冇锁住啊，睇白你都唔走得边度去嘅。咁所以就连同嗰啲被锁住嘅咧，咁一齐，咁就行路啊，入翻县城咧，咁啊戒翻去呢个衙门咯。嗱，咁啊戒翻衙门咧，咁呢一班犯罪嘅人啦，咁啊个个都跪喺呢个公堂之前，个个都系绑住锁住。咁毒系呢一个咧就冇锁，佢虽然佢都系跪喺度啊，咁但呢个官咧已经睇到奇怪啊，已经对佢都有一种啊好印象，睇佢呢个样咧，亦都唔系几似作反啊，觉得凶恶嘅人，咁啊佢就冇俾人锁住，咁啊已经对佢都有咗一种咧好感，咁啊然后咧再一个一个咁样审问啊。咁啊，好多证据支持呢个人呢系被冤枉嘅，所以将佢咧就当庭释放啊，回家。嗱，咁啊呢啲咧都系完全啊，所谓念观音菩萨所得到咧呢个好处。我哋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啊，所谓有如是嘅因。就是有这个如是的果，你畜生有了一种恶业的因，所以今生呢就会受这一种的灾难的恶报。但是由于你很切至成念观音菩萨，你白色田中有这个佛菩萨的种子在，所以佛菩萨的慈悲光呢就可以加倍，咁你免除一切灾难，以此类推呢，我哋每一个人，尤其是我哋一个真正信佛嘅佛教徒，唔好有咁多个怀疑，我哋要有一种真切至诚嘅信心，信得个菩萨唔会讲大话呃我哋，信得个佛所说嘅经书呢都系真实，唔会有半句嘅虚假。所以《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来即是佛呢，是真语者，是实语者，是如语者，是不二语者，不会呢讲大话妄语来欺狂我们。所以我们对三宝啊，这个实德实能要生起一个信心，不要呢这么多个怀疑，唔好得打咁多个问号，都困死自己。你只要一心一意啊，念佛、念菩萨嘅圣号啊，咁就保证咧系有不可思议嗰种嘅功德灵感存在。呢个系事实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对佛法、对诸佛菩萨咧要生起一种信心。你日日诵经拜佛。无时间断啊，所以最紧要有个恒常心，有个长远心，有个至诚心，不间断，咁啊保证咧会有不可思议嘅感应。佢话若三千大千国土，及满中就冤残。有一相主将之相人是支持众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是男子密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清明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民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清其名故，即得解脱。嗱，咁啊，此一段咧，咁啊，亦都系啊。如果我哋念观世音菩萨呢，系能够离开呢个冤贼难，即系离开呢个冤家，唔会损失呢个生命，离开呢个贼人，唔会咧损失呢个财物，咁啊，生命与共财物啊，都得以咧系保存，呢啲都系咧观世音菩萨呢一种嘅慈悲光啊，系加俾我哋。嗱，咁啊，第二样个灾难呢，未必人人遇得到，真系遇到呢个冤家贼人啊，小则就损失财物，大则呢唔单话损失财物啊，咁啊佢怕你报警喎，咁啊佢就连你都杀埋。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呢，人人都有咁嘅机会碰到噶。咁啊，所以我哋平时呢，如果你唔想有咁样个灾难，你真系要多加念观世音菩萨，诵普门品或者持大悲咒啊！咁你遇到呢个冤贼难之时呢，咁啊真真正正啊可以免离呢个冤贼难。佢话若三千大千国土，三千大千国土啦，我哋刚才咧讲过啦，就系一共有三个千，咁啊亦都系释迦牟尼佛呢所教化之处，咁啊佢哋三千大千国土，佢满中就系冤贼啊，在呢个三千大千国土里边呢，有好多好多我哋嗰啲冤家贼人。嗱，冤家咧就攞命嘅，贼人咧就攞钱。如果净系攞命，佢唔系资助你嘅财物咧，呢啲真系冤孽啦。咁啊，自己为乜事啊？俾人哋杀死都唔知。嗱，咁啊，如果啊，佢净系都损失财物，个贼佬就走啦。咁啊，呢种咧就属于遇到贼人。就保存呢个性命，如果不幸的话呢，劫财就兼攞命，所谓谋财害命，那就算是自己不好彩了。那你正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念观音菩萨，真的可以呢蒙菩萨加庇呢，你免离这种冤贼难。我说满中冤贼就有一相主啊，咁啊有一个咧做生意嘅主人，咁啊佢有个人咧，佢就带到好多嗰啲做生意嘅人啦。佢话张珠商人，佢自己就比较路途熟啲，所谓识途老马，系一个过来人。咁啊由佢都做领队，做领队，咁啊嚟到啦吓，带其他嗰啲咧。冇咁熟路嘅商人啊，咁啊知持重宝，知者就藏也。咁啊个藏到啊，保持到啊，好多咧嗰啲贵重嘅宝物啊。如果以今日嚟讲咧，就钻石啦。咁啊，如果以古时嚟讲咧，就系黄金啊、白银啊，所谓就珍珠啊、玛瑙啊、琥珀啦。咁呢啲系重要嘅宝物，即系话值钱嘅。咁啊，佢哋支持重宝啊，即系咧包藏咗、保持咗好多嗰啲贵重嘅物件。就经过险路啊，经过一条咧所谓好艰险嘅路，好容易咧啊遇到嗰啲贼咧来到啊系劫嘅。啊！如果你唔俾佢劫咧，你反抗佢咧，可能咧佢要连自己咧个性命都攞埋嘅。咁啊，呢种咧就明白佢就险路，呢条路咧好危险嘅。 分分钟呢有遇劫或者损失呢财物啊，兼损失性命的可能，咁啊佢哋显露。咁啊为着希望大家呢唔好遇到呢种咁样嘅恶劣嘅环境，唔好遇到啊有呢个冤贼嘅灾难，所以其中一人就作事畅言啊，咁啊其中有一个人呢，佢就大大声咁啊同大家宣布，同大家讲，佢话诸善男子啊，因为咧佢叫大家咧念观音菩萨啊嘛。所以你能观音念观音菩萨的人呢，这个就叫做善男子。因为这些商人没有女人，当然男人出外做生意，古时呢所谓女的主内嘛，把持这个家务，男的主外嘛，去外面搵钱回来养家。所以这处呢就可能呢这一班做生意的人当然是男人啦，所以他就叫做善男子。他说密不恐怖啊，他说你们呢不用怕啊，你虽然是经过这条很艰险的道路，我就分分钟呢会被人抢会被人劫，但你们不用怕。那么我有一个办法呢能够令你们都平安度过了。什么办法呢？他说汝等应当第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他说如果你们想呢经过这个险路，是逃过这个冤贼的灾难呢，你们应该要听我话。一方面你不要怕，二方面呢你应当一心啊。这个一心两个字呢很重要啊，你不要忽略这两个字啊。如果不一心呢就没那么灵感啊，没那么不可思议的了啊。能够是否得到一心就靠你自己了，能够是否得到观音菩萨的加庇就看你是不是一心了。所以这个一心两个字呢就是属于呢全段经文啊是最重要的两个字。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一心呢称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他说菩萨呢就能以这个无畏施于众生，那菩萨呢寻声救苦啊就会呢布施啊你们的无所不为，令你们呢平平安安呢是经过这个险道，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菩萨能以无畏啊施于众生，他汝等若清明者就是于此冤贼是当得解脱。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听我话，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菩萨就布施这个无所不畏给你，咁啊，嗰啲冤贼呢就唔会出现，就唔会劫你哋嘅财，唔会咧伤害你嘅生命，令你得到解脱，自在平安咧度过呢个艰险。嗱，咁啊呢处咧呢个施无畏啊，即系无畏咧系布施。嗱，咁啊布施咧其实啊。我哋如果严格讲起嚟咧，就系有三种嘅。嗱，第一种咧就系以呢个财物咧嚟到布施啊。嗱，咁我哋由第一晚开始讲经，咁啊已经讲咗五晚，五晚都有人结缘。嗱，今晚就第六晚，听讲话今晚咧都有人结缘。嗱，咁啊呢啲结缘咧，无论佢所买嘅。是贵的抑或是便宜的，那贵有贵的给钱，便宜的都要给钱，不过便宜一点而已。那这就叫做财物布施，跟大家呢结一个善缘，结一个欢喜缘。那么财布施呢就最好重福。所以从前呢有一个贫穷的女子啊， 咁佢就乞食嘅，就当然就唔会有好多钱啦。咁佢感觉得自己贫穷，就因为畜生冇布施结缘，所以今生呢就冇福，要行乞而得度人。咁佢突然间啊发一点心呢，佢话如果我乞到钱呢，购买一樽麻油嘅话，他说我宁愿自己抵肚饿，他说我将我的钱呢去买一樽麻油，咁啊供养一间佛寺嗰啲出家人，等佢哋食一餐麻油饭就好啦。咁啊果然呢，佢嗰人呢就乞到呢多少钱，咁啊购买一樽麻油，咁啊佢就将呢樽麻油呢买咗呢就送去嗰一间庙。咁呢个主持人呢咁啊都有啲灵感啊，佢知得呢呢个人是乞食的，他都能够宁愿自己不吃，将乞来的少少的钱购买一瓶麻油买来跟我们出家人结缘、啊、这个是大施主、啊、所以即刻打开这个大山门，所谓迎接他，打开这个中门呢来到迎接他，因为他出于至诚啊。如果有钱人家不要说一樽啦，你就买一百樽麻油，他不好像喝杯咖啡那样，在他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有些是银子，他买一樽麻油就等于普通人那些没钱的喝杯咖啡那样。那么他呢即使结缘，他不是出于你的至诚，就或者呢人人都结缘啦，你唔结缘唔好意思啦，咁佢就勉强啦，啊佢就买啦，咁佢呢个诚心呢未必肯切。咁但係呢一个乞食嘅女人呢，既然啊佢宁愿自己唔食咗乞嚟嘅钱啦，买一樽麻油嚟到供养大众，你话系唔系大施主啊？所以佢就打开你嘅中门呢嚟到欢迎佢，而且为佢祝福，愿佢咧从今以后啊，迈断呢个贫穷，生生世世咧福报无量。嗱，咁啊，贫穷咧都可以卖俾人噶，系有人买穷噶。咁你哋未听过啦，我讲个故事你听。咁啊，从前咧，咁啊，亦系有一个佛在世嘅时候。好穷的女人，妇人，咁又系乞食嘅，咁啊所谓咧食唔早餐啊，咁啊晏昼嗰餐都唔知响边处嘅，所以呢次香港咧，嗰啲艺人啊赈济啊筹款啊赈济啊，我哋中国呢个水灾咧，佢做一首歌，佢其中有两句话咧，我最欣赏，如果有文学奖嘅话咧，应该奖俾呢个人。咁佢点讲呢？佢话假如其中一个是我，你哋自己每一个人问自己，假如其中有一个系我自己，遇到呢种咁嘅环境啊，你又怎样过？啊，呢两句话真系在我呢个脑筋里边啊，好深刻。佢就俾水浸，走到个山上住，固然呢嗰啲救济品未到啊，挨肚饿。但是变成那些大小便啊，冇晒卫生，又有那些传染病发生，连那些毒蛇啊，那些蛇啊都冇得食呢，饿到见到人都追去咬嘅。咁你话系唔系真系？假如如果有一个自己系我嘅话，请问你又点样过呢？咁所以啦吓，我哋生在啊。这个自由的地方有两餐食，舒舒服服，真是身在福中就是要知福。那么这个贫苦呢，那么他又乞食的，那么自己的怨命苦呢，唉声叹气，那么啊为什么人家这么好，我这么穷，我又这么艰难呢，那么想说唉声叹气，那么慢慢走。一个行下行下咧，就遇到一个出家人。 佢同佢碰头啊，佢就问佢啦，个阿婶啊，你做乜而家我行暗暗沉沉嘅啫？你暗乜嘢啊？咁呢个黑虎就话，佢话我咧就好穷，系乞食，所以话乞得朝都唔知晏昼晚餐点样去啊，点样搵啊？咁啊，当时呢个出家人咧正到阿罗汉果啊，咁佢话容易啦。他说你可以将这个贫童呢卖给人了。那黑虎听到了，那真的新闻、哦。你说给钱人就有人要啫，你给个贫穷啊，不好说拿他卖啊，你送给人都不要啊，何况还要给钱来帮你买。那他说大师，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那么这个罗汉呢，他说不是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咁啊！呢个贫婆就问佢啦，然之后我点样可以卖得我穷呢？梗系想卖咗佢啦。佢话嗱，你去个河边，我家下颈渴啦。嗱，你去个河边咧，你忽一碗水供养我，我为你祝福咧。咁啊，你啲贫穷就可以卖咗俾我，我就帮你买咗佢。啊！咁呢个贫妇一听啊，咁就真系容易啦。佢即刻就将嗰个钵头咧，去到个河边，生得干干净净，洗得干干净净，咁啊，忽一钵水，佢乞食嗰个钵头啊，咁啊，供而敬之啊，咁啊，供养呢个出家人，咁啊，呢个净阿罗汉嘅出家人咧，咁啊，接咗佢，咁啊，当佢面咧，佢就咕噜咕噜乜嘢饮咗啊，佢就为佢祝福，佢话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啊。若为乐故施，就后必得安乐。咁啊，同佢祝福。咁啊，呢个贫婆咧，就从今以后啊，就将呢个贫穷咧就卖咗啦。等于话咧，佢供养呢个净阿罗汉果嘅出家人，呢个福啊系不可思议啊！呢个福系无量无边啊！所以佢以后咧，好多生，好多世。都生在这个大富大贵之家，所以结缘布施都是一件求福的事，他就将这个贫穷就卖了。其次就是法师，法师即是以法来布施，包括出家的法师讲经，你们居士都可以的，只要是正知正见，不是乱来，你是真真正正啊，对这个佛学有认识有研究，你所讲的是完全有这个性较量，什么性较量，就是根据这个佛经，不是你自己乱讲，是有佛经做根据的。那么法师固然可以讲经说法，你哋居士呢亦都可以讲，但係如果唔識嘅呢就唔好亂嚟呀。所谓一盲引众盲，相继堕深坑呀，咁你个罪过就好大啦。咁你一定呢，如我头先所讲，你正知正见，冇半点嘅怀疑，所讲係合乎佛嘅道理，居士都可以讲。咁啊，以呢个法嚟到布施咧，功德就更大。因为以财布施，你只能够益到佢呢个身，或者食饱啲，或者解下汗。但系你益唔到佢呢个法身慧明。嗱，如果你以法布施咧，你劝到佢信佛，劝到佢皈依三宝，能够讲到佢咧戒杀放生。食长斋念佛念菩萨圣号，咁你都系有一份咧无比咁大嘅功德啊！咁啊呢种咧就叫做以法咧嚟嘅布施，嗱咁啊呢处咧就以呢个无畏嚟布施，即系咧有众生，咁啊有呢个恐怖，有呢个惊险，你用一种方法。嚟到帮助佢离开呢个艰险，令佢得到安乐自在啊！ 呢种就叫做无畏布施，即系佢有所布畏啊，你令佢得到无所布畏，咁啊叫做无畏布施。好似我哋放生啊，嗰啲畜生咧，要俾人劏、俾人杀噶啦，佢当然好惊啦。嗱，咁你买咗佢嚟放生咧，随份随力啦，你买得几多咪买几多啦。咁啊买嚟放生咧，咁啊真正啊一方面令佢离开呢个死亡嘅部位、被杀嘅部位，另一方面咧真系啊，你常常放生啦。保证你消灾延寿，是长福长寿啊，如意吉祥啊！你时时戒杀放生，真是功德呢好大。咁所以现在呢处呢就是讲，如果有人经过险道，你能够一心一意称念观世音菩萨啦，菩萨就以呢个无畏布施。这个慈光加被啊，令你平安度过这个艰险的道路。那你说是不是无畏布施啊？你本来就很惊慌、很恐怖、很畏惧，加上呢菩萨加被你呢，令你平安度过，没晒这一种呢恐怖。所以这种呢就叫做无畏布施。他说汝等若清明者于此冤残啊，就当得解脱。咁众商人民驱发精念啊，大家一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咁啊清其名故咧，即时得到解脱，离开呢个艰险嘅道路，平安咧系度过呢个艰险嘅道路，一啲都无所畏惧。咁所以在呢个娑婆世界咧。固然我哋教主就释迦牟尼佛，你念释迦牟尼佛同样功德无分彼此，但系娑婆世界嘅众生咧，同观音菩萨咧系最有缘，所以我哋如果能够啊，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嘅圣号，咁就保证啊菩萨嘅慈悲光。加被各位咧系消灾延寿，系免难吉祥。嗱，咁啊讲到呢处咧，时间咧已经系到啦。咁啊，下文咧，明晚咧系继续讲。